请你我家， 我剩下一杯就够我家的了。 我知道你卖了菜当路费，寻人不见，姓焦姓花。 哎，不不不，大哥，那不缺钱 啊，分开去拿着吧。哎，你吹的是啥乐器啊？哦， 杯子哨。 哎，好听。哎，来一把。 行。 八戒，拿几副易拉罐来。 八戒。我叫何涛， 小弟， 嫂嫂，你认错人了。既然你叫我兄弟，干脆我就认你个姐姐吧。 兄弟， 姐姐， 我是八姐的丈夫，叫程坤。 姐夫。 哦，好好。哎呦， 既然咱成了亲戚了，我就把俺家的情况向你们汇报汇报吧。 到底不明正草为力吧，俺家一年啊收音机里的信息，杀去重要参事好爸爸，传令从农学院出来的老教授，把俺种了几个黄金计划，都是为俺山高水深土地好，大面积丰收发了家，一家收入20000，小山村。 姐姐，我过得很好，你就放心吧。 好啊，很好啊。 姐夫，你家过得咋样啊？ 靠新政策发家致富，家庭生活现代化。 姐夫，姐姐，我走了。 哎，兄弟，去那快点走吧。 哎，不不不不不， 长明， 八戒，你认错人，认错人了。你得发烧，走，快回屋吧。 山盼小跟城里人一样啊。1个月了， 快生了， 自从你下山离开我，找你记得我心如花。 人家科学家来咱这里考察，说咱这里历史高，土质水质特别适合种药材。姐姐来来来，姐姐当年就种上了金饼，下一步啊还有开发枸杞、大草、大青叶等十几种药材。大家选我当科研小组组长。我们和日本、韩国、马来西亚签订了五年合同。姐姐来你看，这山坡山流里种的都是桔梗，六七月里桔梗花一开，一片雪青色，那像个大花园。 是啊，长明， 姐姐， 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咱结石村能有这一天呀。 是啊，这多亏当地负面政策，是科学救了咱这穷山村啊。哎，姐姐，你有钱不？ 是这样啊， 成坤，我对不住你呀。 八戒，姐夫，八戒的心太好了，怕你生气难过，没跟你说明白呀。这道黑灰是他爷爷给俺抹上的，你可千万不要怪。 兄弟啊，我能理解八戒的心，他 太善良了。长亚，跟我们走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兄弟啊。 长明， 姐姐姐夫你们快走吧，这些日子你爷爷都急疯了，打发一些人到处找你，说要打断你的腿。 我这一次回来，我要见见爷爷，我有话跟他说。 算了吧，你别招谁惹出长虫来，你快走吧。 哎呦， 宝姐， 我在看 啊。哎，兄弟，咱先缓步说，宝姐的身子要紧啊， 快上礼部，我马上去请大夫。 宝姐， 家抱到回头路，无罪给你定了娃娃亲，你是全村最听话的好闺女啊，你怎么做出这种事来呀？ 你是真正的男人。

了一个小天使，我是满脸春风猪爸爸，他呀呀呀你对真笑，远远坠落小天地，充满欢乐愉快，啊，妻子欢笑金融心，老夫有心讲笑话，我在公司真是我失了你，所谓与我去用啊，西呀股票叫投机主，千诈票都把灵魂骂，当我风雨遇人退，每句行人只道一把，我是神明登梦最落里，这生梦是老呀妻子可气把我劝，老母气温将我骂，吐手手在身呀，我句句一女刺痛他，我提了心上难为准，他愿明不知道言不听，把妻子儿女抛在那句一笑我的生活好像在眼前，交际花小白脸，老头儿身边多的是亲人，岁数养的腰，芙蓉养的脸，一枝花粉长得没有影，要你晒死不落，爱是嫁个避难客，多的美女呀便宜，我在迷魂城里做神仙，我以为这是花花好世界，哪知道被杀人血不瓦解，到后来我投机失败没有钱，那当户谁把心上病，千种妩媚一边人，一张笑脸变恶脸，从此提出 大门外我到此两心谁发言， 娘一为民，同凄苦，泪落在家头，愁郎心。太子患病在路旁中，无依无恙太春情。 墙草飘为的是太子病，无意中重逢好年轻，你应该骂你骂得有理，我此生一往无车行，是他们母女从断缘，早归宿我转身到这里，江黑关终身伴我长生态叹过，谁谁我把我 正路为敌营，传人模样浪荡子，去年野花被神秘，传人模样浪荡子，都不害人之死地，传人模样浪荡子，鸦片都品味葬送你，穷人模样浪荡子，老李我日暮得饥，穷人模样浪荡子，血浆挖到当自己，穷人模样浪荡子，夫妻恩爱要珍惜，穷人模样浪荡子，孝敬父母需牢记，穷人模样浪荡子，真情好话与是非，穷人模样浪荡子。 刚才是赵志刚演唱的《探终点》，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尹桂芳弟子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《哭牌》。 对呀、啊。人家在书本那。

知故去云也尽，王子张人到热气水，山海飘谁看地，